七点，天天有聊。今天聊聊房地产税。话说这房地产税是一只靴子，不是一万只靴子。今天甩一只，明天甩两只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甩下来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甩完，让我们这脆弱的小心脏时刻都揪着。昨天又一只靴子出来了，说房地产税法终于有了动静，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了，房地产税法正式列入其中。记者说，据专家预计，房地产税法最快有望在2017年，也就是后年通过，但不会立即实施，建议呢，人均60平方米内免征。我不是专家，只是对这个房地产税呢很感兴趣，这事儿呢不好说清楚，除了太专业，就是有三大模糊之处。第一，当然大家都关心，就是实行了这个房地产税以后，我得掏多少银子？问谁呢？领导们都很严谨，绝不乱说乱动，只好又得问专家。这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的教授施正文，他就认为应该设立一定的免税面积。他建议呢，这免税面积呢设定为人均60平方米比较合理，就是一家三口啊，房子不超180平就不用交税。按这个标准呢，多数人都是瞎操心，想交税那是有门槛的。当然呢，这也是国际惯例，重庆上海试点也是这个原则，只满足自己住的房子那就不用交税。对于税率呢，施教授建议不要太高，国际上普遍的税率标准呢是1%，中国可以低一点。那大概20多天前呢，也是专家砸过另外一个靴子，说首套房也得交税，这税率呢应该是0.5%到1%之间，估价100万的房子可能会每年要交5000块钱，每个月呢也就400多，看上去不多。可如果你在北京五环以内，上海内环，按人均30平，一家三口90平算，房价至少得300万，那每月就不是400，而是2100了，这已经相当于上海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40%，吓人吧。所以要想算清第一个账，你得知道免税面积是多少，税率是多少，还有就是谁来给你估价，这个恐怕才是最难的。因为中国房屋类型之多，恐怕也算是世界之最了，什么商品房啊、房改房啊、经济适用房啊、自住商品房啊、共有产权房啊、小产权房啊，哎，怎么估价呀？反正如果我是收税的啊，我就把你的房子价格估得高高的，能多收点，当然我自己的房子肯定不值钱。这是房产税第一个模糊之处。那第二个模糊的地方就是缴房地产税到底对谁有好处。哎，官员当然说那好处大大的，长期看呢，房地产税开征有助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的理性和稳健的发展，开征房地产税那就是遏制了炒房，有助于调控房价。但经济学家李稻葵却不客气，说指望房产税来压房价那是天方夜谭，房地产税就是业主交纳给地方政府的超级服务费。这个说到了核心，房产税其实就是服务费，交给政府，政府为咱们服务，所以很多地方干脆就叫物业税，是典型的这个地方税种，主要用来干什么呢？用来办教育和提高公共的服务，很多呢都还甚至限定20%，比如70%用于教育。咱们政府也说了，这个房地产税将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多重要呢？据说啊，很多地方政府现在有的这个收入里边，大约70%都来自和房地产有关的这个产业，所以救房地产那就是救中国经济嘛。你可能会问，原来政府的收入来自房地产，那收了房地产税以后，是不是原来的都取消了呢？哎呀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反正我印象中，当年收燃油税的时候，那是说要逐步减少道路收费来的。其实房地产税呢，就这俩模糊的地方。第三个模糊的，又是我关心，你可能不关心的，那就是房地产税的法理基础到底是什么。中共的18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呢，是这么说的，说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之前啊，咱们交的和房地产有关的这个钱，比如说70年的土地使用费啊，比如上海重庆试点的这个房产税啊，哎，那是没有立法的前提下征收的。在中国的这个宪政体系里呢，谁有立法权呢？当然是全国人大了。但是人大慷慨地把这个权力送出去了。1985年的时候，全国人大赋予国务院决定税种设置的权利，以至于咱们至今开征的这个税里边啊，只有个人所得税法、企业所得税法和车船税法，那是税收法律，就是常说的税收法定原则，其他的都是国务院的暂行条例，这一暂行就是30年。 具体到这房地产税呢，过去原计划要征的是物业税，但因为这物业税呢，它是一个新税种，新税呢就得全国人大立法来通过，正好有个老税种叫房产税，这属于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，就可以以这个房产税之名暂行这个物业税之实。那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呢，就起源于这个，就不用人大立法了。当然老房产税呢，那要征的是经营性的房屋，而今扩展到了居住型的房屋，此房产税已经非彼房产税了。在法理上呢，这个房地产税啊还有许多悖论，比如重复收税的问题。刚才已经说了，和房地产有关的税费60多种，很多保有环节的税呢都已经提前预缴了，而房产税本身它就是保有税，这是不是重复收税呢？另外呢，这房价的上涨啊，房子本身它是不涨价的，增值的是什么？是地价。而这地它是国有的，租金一交70年就是土地出让金嘛。那去掉了土地的这个产权的话，所谓的房产那就剩个不值钱的破房子了，征税的理由还成不成立？在租来的土地上盖的房子该不该交税？这事儿当然现在也不讨论了，貌似这个理论难关已经被攻克了。房地产税呢就这三大模糊，不知道你是不是搞清楚了。但有个事儿得说清楚，过去说房产税，现在说房地产税，他们有什么区别吗？简单的说啊，房产税指的是对住宅征收的税收，而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，所有的和房地产经济运行有直接关系的税都属于房地产税，包括什么房产税呀、这个房地产营业税呀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啊等等等等。那中央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房地产的油水太大了，要好好梳理一下，统统的纳入法治的轨道，不能让它再模糊下去了。总结一下啊，第一，一般来说你不够交房产税的资格，再扔靴子你就别操心了。第二，一般来说2-3年内不可能开征，没有立法这是其次的，重要的是征起来太难太复杂，绝非现有的征税体系所能完成。所以各位洗洗上班去吧。好了，今天就是这样，欢迎各位手机下载蜻蜓 FM， 搜索并收藏红起点，这样全天就能随时收听到我的节目。微博账号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寿，欢迎搜索并关注。天天有聊，下周接着聊。